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82集。 我没猜错，至少青岩跟暗明都对十方居面有箭头，我火眼金睛，最后肯定是十方居面还有青岩终成眷属，你们就等着裸奔吧，你们啊！ 不过他到底有什么事啊？这么多天都不来， 应该是大事吧？ 办大事的江晨不能玩游戏，一时不开心，便叫停了小护士的念书，换了个恐怖故事。结果小护士太声情并茂，他听完就睡不着了，熬到后半夜才勉强入睡，第二天便有点萎靡不振。冰冻小组的人顿时心疼，如果项目能终止，他搞不好都能回家了，可现在不仅没终止，昨天还又死了一个人，剩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冻，他担心也正常。几个人急忙安抚， 你别多想，别有压力。 江晨顶着黑眼圈， 没多想，没压力，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好吗？ 几个人嗯嗯应声，嘘寒问暖地围着他。 走走走，咱们去看小鸭子。 江晨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，跟着走了。日常遛完鸭，他回房往床上一躺，睡了过去。两位组长都来看了看，见他已经睡着，没敢打扰，轻手轻脚地出去了。 不能啊，他一直挺淡定的，是不是最近不能打游戏难受？ 秦组长冷眼看他， 你那是什么表情？你好歹想想他以前是干什么的。 要不是你开了口子，他现在至于这样？ 我是开了口子，但也是某人突然给他断了网啊。 冰冻小组的人见他们又要掐，赶紧劝了劝。 两位组长，这是病房门口。 两位组长闭嘴离开了这里。陈组长一时忧心，让人联系江副院，让他中午来陪江晨说说话。江世兰听完后忍不住失笑。 他肯定不是为了这事儿和不能打游戏闹心，应该有一个直接原因。 于是冰冻小组的人查了查 AI 记录，发现人家昨天晚上听了一个恐怖故事。 哼，就这？真行，服气。 乌龙一场，一群人哭笑不得，去了会议室。经过这一插曲，他们的心情倒不那么沉重了，开始专心开会。听见秦组长说要解封下一个人，不禁惊讶。 怎么，有意见？ 众人摇头。陈组长扛过这种压力，知道是什么滋味，张口想说些什么，但对上他的表情，终究咽了回去。 这次换二号方案。 冰冻小组又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。五天后，他们解封了第七个人。解冻手术从早晨一直持续到十点。第一声滴响起的时候，他们差点以为出现了幻听。进出的几人猛地看向仪器，听见了第二声滴，而后是断断续续的声音。 啊，有心跳了。 继续。 其余人打起精神，更加专注地投入。 终于看见志愿者微微睁了睁眼。他比江晨的情况惨，只睁了一下便陷入了昏迷。冰冻小组急忙一轮抢救，好歹稳住了他的情况，把人推进了无菌病房。看着插满管子只有轻微呼吸的人，陈组长和冰冻小组的人想想这段时间的事儿，全都哭了。 哭什么哭？开会。 干你娘的青牌匾，让人感动一下都不行。 他们敢怒不敢言，纷纷进了会议室。对比6号和7号志愿者的解冻视频，发现方案是不同，但并不起决定因素。这套方案用在那天的6号身上，恐怕依然救不活。 查江晨和他的共同点。 众人很亢奋，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然为啥偏偏是这两个人活了，其他的都死了呢？秦组长把工作分下去，宣布散会。7号志愿者成功苏醒，冰冻小组一扫之前的颓势，干劲十足。江晨听到消息，好奇地来看了一眼，见里面的人仍在昏睡，一时也看不清长什么样，便走了，去给小鸭仔喂了一点菜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先前院长和陈组长都有暂停项目的心思，觉得反正江晨快回去了，便想让人回家住一天。现在项目没停，还有一个秦牌匾在，院长也不敢轻易插手了，于是回家的事搁浅。江辉和江康乐便来了研究院，和江世兰一起陪着江晨吃了顿饭，这才回去。江晨目送他们离开，照例遛了遛鸭子，盘腿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盯着月亮。入夜见冰冻小组的人迎面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眼熟的设备。 你偷出来呢？ 当然不是，我可没这个胆子。 那是陈组长让你干的。 哎，也不是，组长和秦牌匾，秦组长聊完了，你放心吧。 秦牌匾。 那人干笑，秦组长那个脾气就差打块铁面无私的牌匾挂脸上了，所以人送外号秦牌匾。 没事，我喊错了。 他不是不讲情面吗？ 是啊，秦牌匾那性格，就是江老亲自来说情都没有用。但这不是拿你说的事儿吗？谁都能看出来你这几天不太痛快，折腾了两次 AI， 给小鸭仔念做鸭汤的步骤，安详的在床上躺了一下午，盘腿盯着月亮，这些秦组长都知道。他是铁面无私，但是在乎患者呀。 江晨以前是打电竞的，前段时间又一直在玩游戏，猛地断网是会不好受。秦组长经过这段时间对江晨的了解，加之江晨以前记录良好，便和陈组长都让了步。 你只能玩到7号志愿者出来，他只要一出来你就不能玩了，免得他看见也想玩。 江晨想想自己当初在无菌病房里躺了两个月才放出来，觉得很满意。不管怎么说，至少他能玩两个月的游戏。 而且也不能总躺着，偶尔起来看看你的鸭子去。 江晨痛快地点头，拿着设备进了房间。他往床上一躺，戴上眼镜，回到了熟悉的游戏里。上次他是在副本里直接下的，现在重新回来，刷新点便是副本门口。中秋节人们基本都放假，尤其现在是晚上，游戏里的人正多。很快有玩家看见了他，顿时激动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